香港球会杰志气势如虹，历史性杀入亚冠杯淘汰赛阶段，面对泰国劲旅巴吞联，能否再进一级？亚冠杯十六强赛事，巴吞联对杰志，星期五下午3:09，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一齐撑杰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8月19日，政府今年接获20宗怀疑被诱骗到东南亚求助，12人确认安全。 民主派初选案29名被告认罪，18名被告不认罪。 新增6054宗确诊，再多5名患者离世。 古特雷斯关注扎波罗热核电站情况，重申必须去军事化。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想同大家讲下近日咧一啲报道啊，都系揭发到，譬如柬埔寨啊、缅甸等等一啲东南亚国家咧，有一啲涉及到人口贩卖嘅事件。而近期都有人关注到，香港人都有怀疑系被诱骗到呢一啲嘅东南亚国家，系俾人呃咗去啦。咁然后就去到就被禁锢，从事一啲非法嘅工作，包括诈骗等等。而被騙去呢一啲嘅人士咧，可能係涉及到一啲嘅求職啦，或者係啲網上情緣等嘅咁。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咧，尋日都提到話，今年至今咧已經收到20名港人求助，咁其中12人安全，咁當中10個人咧就已經翻咗嚟香港噶啦，其餘8個人咧就係報稱仍然係喺緬甸嘅，人身自由受限等等。保安局亦都係聯同警方啦、入境處咧成立咗聯合專責小組嘅跟進嘅，而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亦都會係接手調查嘅。點睇今次呢一啲涉及到被人呃啦，一啲嘅網上求職騙案等等，然後呃到去一啲外地，再從事到一啲可能涉及到詐騙嘅工作咧？你自己點睇18723啲嘅？電話旁邊有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施乐文，你好，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先同大家讲下我头先讲个宗数啦，嗰啲数字咧，系咪仲系仍然系20名港人求助？最新有冇再多啲？近日多咗一啲嘅关注同宣传之后， 有啊，喺作为我哋会见传媒之后咧，又作为傍晚嘅时分咧，到我哋一共咧就再收多3个嘅求助个案。咁目前嚟讲，嗰3个个案咧嘅人士咧都系未翻香港嘅，咁所以而家个总共嘅数字咧，一共应该系11人。 嗯，可唔可以讲下而家系涉及呢啲案件嘅或者个案咧，系边啲国家啦，同埋系由几时开始收到呢啲个案，政府嘅跟进又系点咧？ 好，我哋而家收到嘅个案涉及嘅东南亚国家咧，主要咧就系缅甸啦、老挝啦、柬埔寨咧，同埋泰国嘅。 嗯， 咁我哋最初收嘅，原先喺昨日之前咧，我哋第一次收到咧系今年1月嘅。 嗯。 咁咧就今年一月我哋收到嘅时候咧，主要喺一至到呢个二月期间咧，收咗4个个案，牵涉咧就5名嘅香港居民求助啦。咁嗰5名居民咧，都亦都全部已经翻晒嚟噶啦。 嗯嗯嗯。头先提到话最新个3个个案，不如讲下佢哋系嚟自边个地方咧？系涉及到啲咩原因而系被呃咗过去啦？而家最新嘅情况又点样？ 好，嗱，而家最新嗰3个嘅求助个案咧。一個咧就相信喺泰國，兩個咧就係相信喺柬埔寨嘅。咁佢哋全部咧都係呢個求職嘅一個騙案嚟嘅。 嗯， 根據我哋嘅理解咧，佢哋同家人咧係一路都有聯繫嘅。咁啊，表達到咧就人身嘅自由係受到限制，但係咧暫時係人身安全嘅。 嗯，以尋日嘅資訊嚟講咧，尋日就話有即係12个人係確認安全啦，10个人係翻咗嚟香港啦。咁其實過程之中，警方或者執法部門咧，有冇了解過詳情？知唔知道佢哋係即係點樣可以逃脱到啊？或者其實佢哋喺入面俾人呃咗過去之後，成個過程係點樣啊？有冇即係都了解多咗呢個？ 好啊。我哋而家初步嘅了解咧，初步了解咧，大部分嘅人咧都係喺網上或者社交媒體咧係收到一啲求職嘅廣告啊。咁喺啲廣告裏面咧，就包括咧就係從事賭場嘅工作啊，做一啲網上嘅代購啊、廣告、網上推銷啊， 有一啲咧就係清晰地咧，就係叫佢係協助開設一啲銀行户口，供嗰啲集團使用咁樣嘅。 嗯， 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如果受害人咧係同佢哋聯繫嘅話咧，咁佢哋咧全部咧都係用呢個網上嘅軟件通訊嘅啫。咁亦都咧就如果受害人同意嘅話咧，咁佢哋咧就會用呢一個電子機票，咁然後咧就送俾嗰個受害人，咁就由受害人咧自己咧就搭飛機。咁去到个机场呢就汇合嘅时候呢就被送去咗一啲地点，咁然之后呢就受到限制活动，然后呢好多时呢就要求佢哋呢就係进行一啲电话或者係网上嘅诈骗嘅一啲活动嘅。 嗯，去到嗰啲地方係咪所谓禁锢，係咪都涉及到一啲酷刑啊或者一啲残酷对待，有冇即係了解到个情况？ 有，据我哋而家接触到嘅一啲求助个案啦，咁佢哋都表达呢，如果佢哋係服从指示工作嘅话呢，一般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嘅。但係如果佢哋稍微工作得唔理想，又或者係想拒绝嘅话呢，佢哋会受到呢个殴打啦，或者一啲虐待咁样嘅。 嗯，有冇话佢哋一定要即係可能涉及到一啲诈骗或者呃返香港人等等嗰啲工作啦。嗯，有冇话要求佢哋要有啲嘅目标，要佢哋达到一啲乜嘢嘅数字，跟住先至会释放佢哋。有冇提过呢啲呢个过程入面？ 有个别嘅人士有提过嘅，就係话有一啲指定嘅金额佢哋要做得到嘅。 如果做唔到就会有一啲所谓嘅惩罚咁样。 如果做唔到呢，就有啲就会要求呢佢家人呢就係补足嗰个金额咁样。 嗯。係咪话如果即係如果屋企人係愿意俾呢啲嘅即係所谓赎金或者钱嘅话係可以释放，有冇听过类似呢啲情况？ 有嘅，因为我哋据返咗嚟嘅一啲求助人士呢，向我哋表达咧，佢哋嘅亲友咧系有曾经咧汇过钱过去嘅咁样。 咁系咪就系可以成功全部或者去听翻嚟咧？呢一啲就系安全翻翻嚟嘅人讲啦。有冇试过系就算系俾咗你哋收嗰啲个案俾咗钱，但系都未必系翻到嚟嘅咧？ 其中有一啲个案咧系有俾过部分嘅钱。举例佢哋要求一个相当数额，咁但系家人咧就未能提供到全额嘅。咁有啲系俾咗部分咧，就暂时都仲系未翻嚟嘅。 而家知唔知呢啲人士背后系涉及一啲咩势力，系控制住或者系诱骗呢啲人士去做一啲非法嘅工作？ 系呢个部分咧，我哋仲系调查之中，咁暂时咧就唔方便透露太多。 嗱，寻日嚟讲，我见话十二人确认安全啦，咁啊十人翻嚟香港啦，咁其余嗰两个人系点样噶？仲喺当地噶佢哋？ 哦，系嗰两个咧，仲喺当地嘅。咁其中一个咧，向我哋表达咧，向入境处表达咧，就系佢暂时唔想翻香港。咁另外一个呢就係、是、我哋正在安排中。 嗯，但你哋即係佢未能够返嚟香港啦，或者有啲话唔想返嚟香港啦，但点確認佢係咪真係安全呢？那个情况。 因为嗰啲我哋係得到当地嘅中国驻当地嘅大使馆呢協助嘅。咁所以我哋係確認到佢哋安全嘅。 昨日的数字就话有八个人係依然失去联络啦，最新应该去到十一个人啦，刚才讲到话再加 一个。唔系失去联络，嗰十一个人系仍然未翻嚟。 我仍然未翻嚟， 但系联络到嘅，但系同家人系联络到嘅。 哦，但系同当佢哋同家人联络到，但系你哋同当事人就联络唔到嘛？可唔可以？ 系啦，我哋暂时就未同当事人联络到嘅。 佢哋身处喺咩国家系咪都唔知啊？就算唔知嗰个确实地点， 知道佢喺边度嘅，佢哋同家人表达咗。咁有一啲咧就相信自己喺缅甸，有啲咧就相信自己喺泰国咁样。 系咪 有啲喺柬埔寨？ 是不是全部都是涉及同一个犯罪集团的呢？ 这个不敢肯定暂时。 他们现在是这八个这十一个人最久是失联了多久？ 我又不可以用失联的，因为基本上是。 即是未能够救回他们。 这两天都还有联系的。如果你说反而说离开香港最久的，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个是去年九月离开香港的。 但系家人系去到几时？ 主要家人咧就系、是、有一位系啱啱先至系向我哋举报嘅啫。 OK。而家你哋即系警方又好，保安局又好，系会点样协助呢一批嘅人士？系咪有啲都会同当地嘅领事馆啊、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去联络嘅？ 咁我哋两个部分啦。咁我哋而家入境处嘅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嘅小组咧，就系、是、积极。就同我哋中國駐當地嘅大使館同埋領館咧，就係聯繫，咁啊用一切嘅渠道咧協助佢哋離開同埋翻嚟香港啦。咁另外咧，我哋警方方面咧就兩個渠道啦。第一個渠道就係透過國際刑警， 就同當地嘅駐當地嘅一個執法機關聯繫去跟進啦。咁另外咧，我哋本地咧就由有組織及罪案及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咧，就係將所有嘅呢啲咁嘅求助個案咧，就係統整一併咧就去進行一個調查嘅。 在於特區政府嘅警方嚟講，係咪都比較難喺今次要即係堵破呢一啲嘅騙案，或者要處理要救翻呢啲人士方面，因為涉及到成個係一啲跨國嘅犯罪行為。 係如果牽涉到一啲跨國嘅罪行咧，確實調查方面會有啲難度嘅。咁但係咧，我哋必定會盡力去做。咁尤其係我哋都會追查一啲，譬如話佢哋喺香港有冇相關嘅代理人啊，或者協助嘅人。因為而家似乎暫時睇到咧，大部分咧就係透過網上嘅軟件啊、媒體啊咁樣去聯繫嘅咁樣。 咁所以有冇一啲喺香港嘅組織係涉及咧，或者暫時嘅？ 這個我哋要再進行調查。 OK。我見有啲社評咁，譬如《經濟日報》社評提到話啊，似乎港府佢嘅講法係咁啊，港府似未求助民間力量，咁就話咧，譬如總部設喺新加坡嘅全球反詐騙組織啦，都係以一啲前苦主為骨幹嘅，一直參與國際研究工作嘅咁。以香港警方嚟講，會唔會都向呢一啲嘅組織去即係瞭解多啲啊，或者係去求助合作啊等等呢？ 我哋而家暫時咧就係繼續停留喺我哋自己嗰個渠道嗰度合作。咁至於你提到嗰個組織咧，其實我對佢嗰個理解都唔多，我都要去再去了解一下佢嗰個組織究竟係一個咩類型嘅組織啦，佢有一個邊一方面嘅能力啦咁樣。 嗱而家我想知咧，即係保安局就會有一個專責小組，亦都會聯同埋警務處、入境處去一齊合作去做啦，即係成個工作。其實專責小組同各部門自己做個分別係咩？專責小組而家個大方向係最主要係啲咩咧？ 系，譬如我哋发现，专责组主要第一咧，我哋有三个方面嘅工作嘅，我哋就协调，相关我哋所有嘅执法部门咧，就去一齐去睇睇呢件事点样去处理啦。第二咧，我哋就协调政府啦，动用我哋政府一切嘅资源咧，去协助呢啲所有求助嘅个案嘅。咁另外第三咧，我哋就想加大呢个事件方面咧，嗰、那个宣传教育嘅工作嘅。 昨日我见香港01咧有报道到，就话有香港人咧系曾经即系逃脱咗啦，去到泰国之后，其实佢系应该成件事系咁，去到泰国之后佢系即系一度系自由嘅，咁啊谂住系买机票翻嚟香港啦，佢逃脱咗之后，咁但系就话因为订唔到检疫酒店而被佢登机，咁最终咧系又落翻去嗰啲嘅诈骗集团嘅手入面，咁就话而家都仲系被禁锢喺缅甸嘅咁。呢、這个情况，寻日咧我见你就话即系未掌握更加多嘅资料啦。咁今日有冇话多一啲资料？有冇类似呢啲情况出现，或者点样避免再发生类似嘅情况咧？ 是我都留意到01提到嗰一位報道上面叫 D 先生啦。咁我哋其實而家都係希望咧聯繫一下佢，因為我哋暫時就咁憑佢講嘅嘢咧，我哋又冇辦法分辨到係屬於邊一個求助個案。咁我自己直到目前為止未收到呢一個類型。咁至於咧，我都想重申一點咧，就係、是香港嘅防疫政策咧，我哋係必須遵守。但係咧，我哋喺協助在外港人求助方面咧，我哋亦都會協助處理佢嗰、那個。检疫安排，咁事实咧，喺我哋而家能够成功安全翻嚟香港嘅人士里边咧，都有一啲咧系由透过我哋特别安排一啲检疫嘅处所俾佢哋翻嚟嘅。 嗱而家又涉及好几个国家啦，我见你哋譬如保安局嘅稿入边都提到啦，譬如话而家就泰国、缅甸，其实你哋都有发一个黄色外游警示嘅，但譬如柬埔寨啊、老挝咧，就我未见好似系咪都冇发呢度外游警示？有冇需要因为今次呢啲事件而考虑向呢两个国家发咧，或者考虑嘅因素又系啲咩咧？ 你再讲一次，我听唔到。 OK， 唔紧要。我先就讲紧话，即系譬如而家泰国啦、缅甸都已经有黄色外游警示，有冇需要向埋柬埔寨或者老挝未发外游警示嘅国家去发？有冇啲乜嘢嘅考虑因素喺当中咧？ 好。首先咧，外游警示呢个制度咧，主要嚟讲咧就系向旅客提供一个外游方面嘅资讯嘅。咁所以咧，我哋一般咧就系针对咧嗰啲系香港人嘅旅游热点嘅。咁所以你都留意到咧，有一啲位置，就算而家系发生紧战乱，我哋都冇包到喺我哋嗰个旅游警示上边嘅。咁但系独独因为今次呢个事件咧，我哋觉得需要咧喺我哋旅游警示嘅网页里边嘅其他资讯咧，我哋就加入咗提防海外工作骗案嘅呼吁喺度嘅。 咁至於緬甸嘅黃色旅遊警示咧，其實已經唔係剛剛發嘅、 嗯， 已經我冇記錯係2019年，好似2017年咧，我冇記錯啊。咁、 嗯、 咧就係發出嘅。咁我哋都係喺呢個外遊警署裏面好清晰咧提到咧，喺當地嘅時候你需要警惕注意安全啦，同埋咧喺緬甸咧咩地區咧係非不必要咧就唔應該去嘅。咁、嗯、主要都係北部啊，同埋接壤其他國家嘅一啲地方咁樣。 嗯，最後簡單提醒一下一啲嘅市民啦、嗯，就住今次事件，譬如 好啊，我都想再一次呼籲咧，各位市民要提高警覺，尤其喺你網上咧發現咧有一啲招工嘅廣告，裏面又唔需要有任何嘅學歷啊，又唔需要有任何工作嘅經歷啊，但係咧就有好高薪，咁咧我覺得大家應該要非常之小心 ，OK， 唔可以隨便相信。 Okay, 好啊，唔该晒蔡孝业。蔡孝业系保安局副局长嚟噶，就住今次嘅事件，会唔会都影响到本身系当地嘅设厂或做紧生意嘅一啲人士去请人啊等等咧？咁有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刘达邦早晨。 早晨 刘达邦，头先提到一啲涉及到东南亚，而家有啲可能呃人去做嘢啊，或者禁锢嘅事件啦。而家其实多唔多系呢啲国家或者地方系请香港人去做嘢嘅？ 有嘅。因为咧呢两个呢三，即系正话讲过嗰几个国家咧，其实佢哋都有好多香港厂商咧喺嗰边咧系有生产线嘅。咁通常咧有生产线嘅咧，都会派翻香港人啊，或者国内有啲即系熟悉工艺嗰啲同事咧，过去培训当地嗰啲人，同埋做管理嘅工作嘅。所以是有香港人駐廠的香港人在那邊的。 所以關鍵大家就說、如果有這些騙案發生，又怎樣分辨哪些是真的正常的職位，哪些是可能是騙人的呢？那你有什麼建議給這些市民呢？ 那即是如果做廠來說呢，一般呢都不會說特別去招聘一些年輕的沒什麼技術沒什麼經驗的人過去的，一般都是一些有經驗同埋年紀比較上咗啲，譬如係三十幾歲啊、四十幾歲啊，佢哋有經驗先至可以做到管理嘅工作咯。咁所以一般唔會喺報紙嗰度咧就刊登，即係話招聘好高薪，招聘一啲年輕嘅人過去嘅。 通常一個咩方式呢？即係可能都係識人，有人介紹咁樣過去，就未必係一個。就咁喺个即系招聘广告嗰度去登出嚟系咪？ 系啦，即系少啲咯。 嗯， 唔系冇嘅，我谂大部分都系用翻啲即系自己喺公司做开嗰啲人嚟调派过去，多过话去特别去招聘一啲新嘅员工过去嗰系长住嗰边嘅。 O、okay. K， 即系相对嚟讲做厂嘅相对系比较少啦。貿易公司那些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做廠那些通常都要有經驗才可以派駐過那邊做管理的、 嗯、人工那方面呢，有沒有說這個都是一個、可以辨識到的位置，還有多不多譬如我就算去這些國家去做事，公司會提供食宿啊、機票啊，這些又是不是正常的呢？ 這些是正常的、就是公司會給埋宿舍啦，在那邊無論是在厂里边嗰个宿舍，或者系另外喺外边咧租咗嘅地方，几位同事一齐住啊，嗰类嘅。咁甚至乎如果唔系好长时间嗰啲咧，可能会有酒店提供俾佢住。咁人工嗰方面咧，其实如果系长住嗰边嗰啲咧，即系等于识人喺国内咁上下嘅人工嘅啫。即系你派過去，譬如果你香港20,000嘅，你過去嗰邊就可能30,000人工啦。咁如果你係嗰邊係即係香港係30,000人工，可能過去嗰邊要4萬蚊啊左右咁樣。即係睇你咩職位啦，你嘅功能幾多而定你嗰個幾錢薪水嘅。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今次呢一啲涉及到詐騙嘅事件，會唔會都影響到如果喺當地一啲嘅廠商要揾香港人過去幫手請人，或者揾其他啦華人嚟講去請人嗰、那個即係處理上面，或者影響到成個招聘咧，會唔會咁？ 暫時就應該睇唔到，但係如果隨住嗰個發展係話，發覺原來真係越嚟越多人，甚至乎喺當地翻緊工嗰啲即係香港人啊，或者外國人咧，佢哋真係

8:38，繼續翻嚟天氣年代，講下靶場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點至到晚上九點，青山靶場、粉嶺新圍同埋大嶺靶場會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頭先講到有關於東南亞一些國家，好像柬埔寨、緬甸近日都被揭發一些涉及到人口販賣或者一些騙案啦，呃咗一啲人係去到當地咧，係從事一啲詐騙等等嘅工作，而佢哋都係受到禁固嘅。咁啊，當中亦都話懷疑涉及到一啲嘅香港人啦。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點睇呢一啲嘅事件嘅發生咧？有冇即係聽過類似嘅事咧？等等，或者點睇而家政府嘅處理手法咧？保安局就話係聯同警方同埋入境處咧，係成立聯合專責小組去跟進嘅。1872311，電話旁邊有黃女士，早晨。 早晨啊，阿蕭生， 你好，請講。 咁樣咧，我就咁聽嗰、那個你哋頭先訪問嗰個警察局嘅人同埋新聞啊等等咧。 保安局副局長， 嗯，局長啦，我覺得我就要聽咧，似乎咧，警方一較早前就已經接獲呢啲咁嘅案件噶啦。咁我就覺得，有啲奇怪。既然咧呢啲案件咧咁嚴重咧，我就覺得奇怪，就係點解警察唔早啲即係公布有啲咁樣嘅案件嚇、因為佢話有12個人已經安全嘛，即係一早已經查緊啦。咁樣我就咁嚴重，點解唔早啲即係公布咧嚟到去俾我哋即係能夠知道，避免有更多人嚟到上當咧？搞到似乎又好似要搞到咧，嗰啲人咧去嗰個咩前區議員嗰個余德寶嗰度求助啊，定點樣啊，諸如此類，咁然後先至好似揭發出嚟。唉，真係咁樣，我覺得好似有啲怪怪地，點解唔早啲講，等大家可以即係咩咯？等被嚟到去，唔好再上當咯。我覺得我係想講咁多咯。 明白， 唔 該曬黃律師。即係係咪可以早啲就住呢啲嘅騙案或者事件係即係通知或者宣傳或者警告啲市民咧咁？嗱，涉及到呢啲嘅事件見到之前有報道都話咧，其實警方上個月咧曾經喺社交網站都係上載片段，講述一名嘅碩士畢業生咧係被騙嘅經歷嘅，咁啊指佢係應徵一份工啦，咁啊去到柬埔寨嗰度係做可觀嘅，咁做一啲賭場嘅可觀，咁就話聲稱咧每月咧收入係去到200,000，咁啊對方亦都會係代订机票、酒店同埋提供当地嘅住宿，咁但系去到之后咧，就被要求交出护照，从事诈骗啦，喺社交平台去呃人啦，加入一啲嘅网上赌局或者投资骗局。如果唔肯就范咧，就系要交出10,000嘅美金啦。咁最后咧就系辗转咁就系逃离翻嚟香港嘅。咁呢个就系喺上个月警方社交网站嗰度有啲嘅相关嘅片段嘅。跟住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讲到呢一啲嘅诈骗或者人口贩卖嘅事件，不过都涉及到外地嘅情况。你知点睇1872311？就住除咗话呢一个嘅诈骗事件之外啦，另外都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粉岭高球场嘅情况。其实咧喺8月8日咧，就系曾经喺环资会嘅上面咧系倾过有关呢一个粉岭高球场发展嘅环评嘅咁。呢一个嘅范围咧就涉及到会系兴建1.2万伙嘅公营房屋嘅一个嘅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咁今日咧就会喺9:30咧系再复会是闭门商议的。咁嗱，成个情况咧，我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即系喺环资会嘅程序上边，系咪一定要两次要完成啦？或者如果真系当中系再涉及一啲嘅争议嘅，未必系有一个嘅共识嘅时候，究竟可以点样去处理咧？咁电话旁边咧就有长春社公共事务经理吴希文，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吴希文，可唔可以讲下？因为上次即系环资会倾呢一个粉岭高球场嘅环评报告咧，就系倾咗成超过6小时啊，超过6.5小时嘅咁样未有结论。今日再继续倾，系咪都过往比较少见喺要分两次会先至决定到话系咪通过啊，或者定系有个决定，系咪比较少见嘅呢样嘢？ 呢个系比较少见嘅，因为以往都喺环资会去就住一啲环评报告嘅讨论咧，大部分都一个会就可以搞得掂嘅，又或者再之前，其实佢哋嗰个环评小组咧。都會開咗一啲會去做一啲初步嘅建議俾環資會大會去去考慮。咁通常都係比較順利，即係嗰啲會都可能去一次即係講緊環評小組嗰度，即係可能開一次，甚至可能都會開 得比較多咧，就譬如講緊一啲比較大型項目啦，三跑嗰類咧，咁可能都用咗比較長嘅時間。咁但係你話近年會唔會有一啲會係開得比較長嘅話？我講緊喺呢個環評，即係審核環評報告嗰度，呢個 case 都係近年少見啦，的確。 嗯，嗱，環諮會就係咪只可以根據一啲工程項目嘅環評報告去俾意見俾環保署署長嘅咧？而佢哋做嘅決定係咪只可以話係通過或者否決？有冇一啲其他嘅選擇嘅咧？ 佢哋喺而家嗰個法例底下，就係話係可以就住嗰啲環評報告提供一個意見俾環保署嘅，咁喺法例上面佢哋係一個即係諮詢嘅角色咯，真正去有嗰個否決或者批出環評報告嘅權力咧，其實一定係喺環保署嗰度嘅。咁所以環諮會不嬲都係俾一即係作為一個諮詢嘅角色俾意見啦。咁但係即係咁多年嚟，因為環諮會嘅成員嘅組成咧，大部分都係一啲專業人士，特別一啲即係人士都係對生態保育啊、環境相關嘅議題係一啲即係專業啦。咁所以好多時間都會係聽從環諮會嘅意見嘅。咁譬如喺環諮會嗰度，即係經過一輪嘅討論，咁通常都係有啲。即係簡單嘅建議方向啦，一係就無條件咁樣去建議環保署批出個項嗰個環評報告，一係就話有條件去批出嗰個環評報告，咁一係就否決啦。又或者係有啲情況底下如果討論都唔係有好多嘅討論上面有啲資料上嘅缺失，其實環諮會都會要求項目倡議人咧去提供更加多嘅資料，方便第日環諮會咧再喺大會上面去討論咯。 嗯，頭先提到幾樣可能係一個無條件嘅，即係通過或者贊成啊一個建議，一個叫做有條件嘅通過，又係咩意思呢？即係要達到某一啲條件先至係贊成呢、這、一個或者係通過呢個環評報告。咁所謂嘅有條件係咪即係要再補充多一啲資料啊？定係點咧？ 係嘅，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嗰啲條件就會喺環諮會嗰個討論一咁樣寫翻曬出嚟咯。咁呢啲條件其實有機會有需要去翻同環保署啦，或者去同環諮會去做交代嘅。咁至於嗰啲嘅條件係即係大概一啲咩內容，其實都係針對翻每一份環評報告佢有啲乜嘢嘅，即係個性質如何，咁睇下環諮會入面嗰個討論係點樣，再就住嗰啲細節去即係寫翻清楚嘅。 嗯，如果係呢個叫有條件通過嘅意思，係咪即係日後再要開會，再睇下去補充嘅資料係咪達到呢一個條件啊？係咪咁？ 一啲啲啦，即係有一啲情況係如果佢需要即係向即係交代嘅，可能就係環保署本身嘅，咁佢未必需要去翻個大會嗰度，即係去翻環諮會嗰度去開會。咁但係有一啲嘅即係情況，如果環諮會會覺得某啲資料咧，似乎係需要再攞翻去環諮會去做討論嘅，咁呢啲情況底下，即使嗰個條件就定咗落嚟，雖然亦都係話會批出，咁但係因為個條件嗰度就寫到明，要先向環諮會嗰度去即係呈交某啲嘅資料再作討論啦。咁呢啲情況底下就要去翻環諮會嗰度咯。 嗯，有冇一啲情況係頭先嗰三個情況都係冇出現，即係唔會話無條件通過，唔係有條件通過，亦都唔係否決。有冇試過係咁，或者有冇一個咁嘅選擇空間嘅咧？ 都有嘅，即係講翻再早年啲落馬洲支線嗰個環評報告咯。因為當年即係睇翻嗰啲討論咧，其實環諮會入面嘅委員嘅意見咧，都有啲爭持不下嘅，咁正反雙方都有。咁當年嘅主席就做咗個判斷，就話環諮會係唔會有一個好正式嘅即係立場喺呢件事情上面。咁佢嘅處理方法就係羅列翻委員嘅一啲正反雙方意見，咁之後就再呈交翻俾環保署，環保署你就審視完之後，你去判斷究竟應唔應該去批出呢個嘅環評報告。咁當年環保署嘅決定就係否決咗落馬洲支線嗰個環評報告咯。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即係一個歷史比較出名嘅案例，因為由環評條例即係生效到而家，基本上嚴格嚟講係得一份環評報告係 即係法定嘅程序底下被否決，嗰、那個就係落馬洲之前。 嗯嗯，另外我就想問一下，究竟環資會嘅委員去審視贊唔贊成，或者有冇一個立場，其實係根據啲咩資料咧？咁因為近日有啲報道所講咧，就話有啲環資會委員提到，高球會咧喺環評小組上個月開會之前咧，曾經邀請個部分委員咧去參觀球場啦，亦都向佢哋簡報咧係由球會自己另行委聘顧問做嘅生態調查咁樣。我就想知道，其實一般會唔會咁樣做嘅？即係涉及到一個項目嘅持份者會另外做一啲生態調查報告，或者環團自己會唔會做一啲嘅生態調查，係去接觸環資會嘅委員去即係解釋多啲嘅咧？咁會唔會咁做嘅？ 以往都有即係民間團體，無論你話環團啦，或者其他啲即係組織，佢如果就住個環評報告係有意見咧，佢或者佢有一啲更加多嘅資料，其實都會準備一啲即係額外嘅補充資料俾環資會喺開會之前去審閱嘅。即係我記得翻即係當年講緊大埔龍尾人工泳灘嗰個工程咧，其實民間當年都有好多一啲嘅數，即係生態數據咧，去證明翻嗰個地方嘅生態價值咧，並唔係環評報告講到咁低。咁所以嗰陣時嘅一啲民間即係組織啊，或者環保團體咧，就早即係整咗好多嗰啲生態嘅資訊，遞咗俾環資會。咁俾方便佢哋去進行嗰、那個、那個審議咯。咁最後嗰陣時嗰個討論都係話似乎喺環評報告同民間做嘅一啲報告咧，係有一個唔一致喎。會唔會係代表環評報告有一啲嘅評估有粗疏咧，或者唔夠精準咧？嗰陣時係要求翻環保署或要求翻項目出現人，即係土木工程拓展署再做翻補充一啲嘅資料。咁所以以往都會有一啲咁嘅情況，係由一啲民間團體去做翻一啲嘅補充資料咯。 嗯，咁但喺環資會嘅正式會議入邊，係需唔需要係傾到呢一啲即係環評報告，即係一個正式嘅環評報告以外嘅一啲資料去參考嘅咧？有冇需要或者係咪一定要咁做咧？或者定係唔可以咁樣做咧？ 因為大家而家都係跟即係公眾啦，無論你話今次高球會又好，或者有啲民間嘅意見，佢都係根據翻嗰個法定程序去提交一啲嘅補充資料噶嘛。咁你按翻嗰個法例嗰個程序上面，其實環資會係需要去審視翻公眾嘅意見，即係佢需要去睇翻公眾嗰個位置，去再就住一啲即係細節去追問翻嘅咯。 最後我就想問啦，究竟環資會頭先話要定一個立場，係要自己傾出嚟嘅，定係透過一個投票嘅方式出嚟嘅咧？ 佢係需要傾出嚟嘅，咁但係係咪要投票？這個都係環資會內部自己嘅決定咯。以往是少一些情況需要投票，即使有些個案是比較有爭議性，但我即係睇翻過往一啲嘅個案咧，其實環資會都係會盡量即係凝聚嗰個共識，比較少有要用投票呢種方式去即係判斷環資會嗰個立場係點。 嗯，今次有啲説法就委員話係咪可以提出投暗票啊？咁你同唔同意呢啲方向嘅？ 其實真係要睇本身事情嗰個性質係去到點，因為我諗，如果有一啲情況底下咧，係意見上邊咧係爭持不下嘅，即係有即係正反雙方好似都係五波咁嘅狀況。我覺得其實投票無論你話明票同暗票咧，都未必解決到即係當前嗰個嘅環境問題。即係淨係好似投咗一票，最後有一邊贏咗，咁其實另外一邊一啲即係反對嘅意見，究竟可以點樣被有效地去處理咧？這個未必係投票可以處理得到。 OK， 好啊，唔該曬吳希文，先同你傾到呢度。吳希文係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咁大概我哋都了解咗環資會嘅一啲嘅程序啦。咁嗱，就住咧粉嶺高球場嘅呢個發展啦，咁今日環資會會繼續喺會議嗰度會傾到呢個相關項目嘅環評報告啦。咁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黃坤，早晨。 早晨啊，先生。 早晨，黃坤。嗱，根據報道一啲嘅消息所講啦，咁喺八月八號環資會嘅閉門討論嘅環節入面咧，其實都話有超過一半嘅在席委員咧係傾向反對通過環評報告嘅。當時嘅報道係咁講，你自己點睇？其實粉嶺高球場 成個去到今日的發展，而家就去到環資會去傾呢個環評報告的階段。頭先亦都引述到報道所講的一啲發展，你自己點睇咧？ 事件發展到而家咧，可能就環資會就成為一個即係磨心啦。老實講，即係責任去到佢嗰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應該委員應該係避在心去討論呢個問題啦。第一個其實係放眼唔係三十二公頃，係172公頃。其中如果係牽涉到32公頃，用咗我嚟起公營房屋咁樣，咁啊對整體嘅嗰、那個即係有冇一個環境啊？或者生態啊，甚至即係體育發展嘅影響咧，咁樣呢個要係。咁另一方面，其實我希望環資會咧都要做個環評，即、就、係、是、對而家現有啊，即係仲有成即係廿幾萬嘅公，即係嗰啲所謂板間房、劏房嘅住户，咁佢嘅環境有如何咧？嗱，我諗都要考慮。所以我覺得即係今日好不幸啦，即係呢個咁樣嘅議題就去到嗰個環資會裏邊。咁我希望我哋大家都。即係要審時度勢，要有個整體嘅觀念咧，就唔係以事論事，淨係孤立睇個32公頃嘅問題。 嗯，不過環資會就唔使睇嗰啲即係成個香港嘅住屋需要，佢哋應該就唔係佢哋嘅工作之一嚟嘅呢個就。好，你講埋第二點先。 但係當然，我諗呢點咧，我可能要求太高，但係確實即係如果係香港嘅即係整體問題嚟講，如果我哋好多時係孤立問題去討論咧，好即係可能就過走極端啦。 嗯。 咁當然，我就梗係希望即係環資會有一個好嘅消息，就話真係沙爾公頃能夠喺明年，即係嗰短期租約滿嘅時候就能夠喐得咁樣。嗱，因為我哋睇翻咧，而家嗰個輪候數字都係徘徊喺27万嘅，都差唔多啊。但係我記得當年即係話喺2017年七月份成立嗰、那個即係土地土工會啊，就土工組啊嘅時候咧，嘅輪候嘅時間咧，嗰時公屋居民就係4.7年嘅啫，老人家咧。只是 2.6 年可以上到樓，當然距離平均3年上樓也都很遠啦。咁但係我哋睇翻最新數字，即係今年咧，而家輪候嘅數字去到嚟講咧，冇跌到維持喺27万左右。咁但係輪候時間咧係6.1年，老人家咧係更需要4.1年。咁所以睇到一個問題嘅嚴重性咧，佢唔係話即係將來嗰32公頃起萬幾個單位能夠解決到嘅，但係。如果連一啲現成嘅土地係過去即係嗰個土工組咧，係經過5个月嘅諮詢，自己討論咗1年多，咁嘅結果最後有個所謂中間落墨，其實都唔係中間落墨嘅，中間落墨應該係佢172公頃一半啊嘛，但係我哋只係攞佢32公頃，咁其中咧54个球洞咧，將來只係可能就影響到係冇咗8个球洞嘅啫。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啊對嗰個體育。應該冇乜影響。咁反而就話嗰、那個即係環境嗰個影響啊，生態嘅影響有冇咧？咁樣特別啲古樹啊，咁樣我承認嚟講呢個有影響。咁但係似乎今時今日咧，嗰啲所謂古樹啊，呢啲咁樣嘅雀鳥咧，咪雀鳥有翼有冇有翼會識飛會行嘅？咁啊樹葉都今天嘅科技都可以搬遷，可以搬移嘅啊。咁其實嚟講，反而咧，我哋住喺即係嗰啲劏房板間房呢班居民咧，你要佢幾時能夠脱離苦海咧，就似乎佢自己都決定唔到嘅。 O、okay, K， 我諗呢點咧，真係希望大家都考慮一下。 嗱，而家嗰個情況就係話，而家政府計劃喺出年9月會收翻32公頃嘅粉嶺高球場嘅部分土地，咁當中9公頃就會起1.2万嘅公營單位，2029年係竣工，呢、這個就係計劃嚟嘅。咁你覺得呢幅地起而家呢個計劃就係1.2万？嘅個一個公營單位啦，對成個公屋輪候係幫到幾多？如果真係呢一個計劃係冇咗，呢、這個項目係放棄咗嘅時候，對於成個供應量係爭幾遠咧？ 嗱，如果你睇翻《長火策略、那個》嗰個即係向前滾動嘅嗰10年嘅個推展咧，係每年嘅公營房屋供應係需要30100间咁樣啊。咁當然可能其中包括啲資助，即係出售房啦。啊，主體就係嗰個公屋啦，咁樣。咁但我哋睇翻未來呢5年咧，個數字就好驚人喎，唔係多得驚人，就少得驚人。今年即係話2022至2023年好啲係20000个單位，20000个咁嘅單位。但明年係13000个，再後年係20000个，再後年都係20000个，再嚟都係20000个。即係話佢哋嗰30100个咧，即係生咗1/3咯。咁其實 啲所謂叫做以後嘅嗰兩萬嘅單位咧，其實都係計算埋嗰個沙爾公頃嘅能夠起到公屋嘅嗰個供應咁樣。 OK， 咁所以呢點咧，就雖然而家佢唔係一個好高嘅數字，但係如果係即係一忽忽咁樣俾人割咗去嘅話咧，其實實際上將來嗰兩萬個單位咧，平均呢五年嘅萬九個單位每年嘅供應咧，佢哋嗰三萬個係更加遠啊。 Okay.有環諮會成員就話，而家政府已經有一個北部都會區嘅規劃啦。之前討論嘅時候就未有呢個規劃嘅咁。政府應該係咪要重新整理而家現有喺入邊嘅一啲土地發展計劃咧？包括就係考慮唔發展高球場，同唔同意咧？成個嘅規模睇法又再大啲，係講到北部都會區嚟講，你點睇呢個？一分鐘到啫。 嗱，其實北部都會區咧，當年土工組討論嘅時候咧，係冇呢個名稱。 嗯。 但實際上北部嘅嗰、那個即係北區嘅嗰個土地發展咧。是主要来源呢其实大家定咗。咁由于嗰、那个我哋讨论同埋出报告嘅时间呢係好短时间嘅，即係年龄咁，所以就冇详细再研究北部嘅嗰个发展。咁但係我哋睇返政府同埋土工组嘅嗰个建议呢，係基本上呢係有几个大嘅板块呢係进行发展嘅。 嗯、 即係同而家嘅嗰个所谓新嘅700公顷嘅土地供应咁样係互相呼应，亦都唔係一个突然间即係跌出嚟嘅嘢，咁反而就話咧，就究竟即係係咪將來嗰個整體北部嗰個都會計劃嗰個發展咧，係咪可以同嗰個高爾夫球嗰、那個場地嘅使用 okay,、 討論咯？但係我覺得呢點要考慮翻咧，就而家其實就即係遠水救唔到近火啦，咁所以就要嗱嗱聲。沙爾公頃喐住先啦，如果唔係嘅話咧， okay. 其實而家最大問題就 係 而家。 好， 47人中，包括戴耀廷、黃之峰、毛孟靜，共29名被告已經表明承認控罪。案情透露，戴耀廷同歐諾軒自2019年12月起，喺唔同媒體同網上媒體平台廣泛發表文章。戴耀廷喺前年4月發表《真攬炒十步路線圖》，及後聯同歐諾軒等人組織同公開宣傳。泛民阵营初选，意图控制立法会大多数席位，透过不分皂白咁否决政府预算案和公共开支议案，瘫痪政府运作，及后导致行政长官辞职，借住干扰立法会日常和有系统运作，达到颠覆国家政权、瘫痪特区政府的目的。而有关不认罪的18名被告亦都已经完成交付程序，案件将会交由高等法院进行审讯。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保安局昨日证实，由本年初至今收到20名港人求助被诱骗到东南亚，其中10人已经返港，2人留在当地，另外8人仍然被困在缅甸。政府已经成立跨部门专案小组，设法营救8人返港。而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亦已經接手調查相關案件。警務處和入境處由昨日起在機場前往相關東南亞地區的登機櫃位派發宣傳單張，提醒離港旅客小心騙案和注意外遊安全。是《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環境諮詢委員會今日續以粉嶺高球場興建12000伙公營房屋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據悉有委員轉態支持通過環評。另外有委員透露，環保署近日有遊說委員支持，但是估計正反意見都未能夠取得大多數共識。環諮會主席黃遠輝說，環諮會希望平衡發展和環保，鼓勵改善項目，而並非完全不做。明报报道， 商报报道，汇丰银行同渣打双双宣布上调按揭利率 H 按嘅封顶息率，其中汇丰银行将 H 按封顶息率由最优惠利率减 2.5 厘上调至 P 减 2.25 厘，渣打就将 H 按封顶息率由 P 减 2.75 厘上调至 P 减 2.5 厘。综合市场分析，预料其他银行将会陆续跟随。中銀香港、恒生銀行、東亞銀行和大新銀行等銀行暫時未宣布跟隨上調 H 按封頂息率，是商報報導。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相隔四个半月再次突破6000宗新冠病毒确诊，寻日新增6054宗。卫生防护中心形容本港疫情一直持续上升，认为同 Omicron BA.5 病毒株蔓延以及长者同幼童接种率不高有关。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预料 ，Omicron BA.5 病毒株会在2至3礼拜后成为本港主流病毒株，届时确诊或会破万。中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第六代山顶缆车将会在本月27日投入服务。中环缆车总站经翻新之后，室内候车室可以容纳1300人，乘客候车时间将会缩短超过70%。不过，新缆车投入服务之后，票价将会大增67%，至到1.2倍，成人来回票价收88元。由第六代缆车首日服务当日至到10月30日，营办商将提供优惠票价，成人单程收47元，来回就收66元。是《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话，新冠疫情下，不法集团针对华语地区行骗求财的计谋越见层出不穷。港府寻日宣布成立专案小组跟进，今后更重要的是统合国际官民力量，确保所有苦主都可以脱险，而且要做好宣传教育，防范再有人中招。《经济社评。 文汇报社评讲到，近期接连出现内地、香港、澳门同台湾人士被卖猪仔到东南亚从事电骗等不法勾当事件，引起港澳两岸舆论高度关注。面对猖獗的海外骗案，两岸四地以民为重，合力打击骗案，救助同胞，同时会进一步加强针对民众的防骗宣传，保障民众的人身财产安全。是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话，在加息周期即将来临，部分财力有限准业主面对的不只是供款增加，而是能否找到银行做按揭，选用建筑期付款的买家，在加息周期下在收楼之前，最好是尽快筹集多一笔备用资金，填补股价不足的差额。有意置业人士在上车前需要做好财务预算，如果条件许可，应该考虑选用即供付款，避免上车的时候在股价和压力测试遇到阻滞。星岛社论。 商报时评讲到，昨日两间大型银行调高相关 H 案的封顶息率，市民置业能力和需求难免有所削弱，而楼价亦都无可避免有下调压力。同六月初的高位比较，短短两个月内，反映二手楼价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已经跌了3%。随住加息威力逐步浮现，不排除跌势将会延续。是商报时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水泉澳村。重复多次，就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咁至于较早前金钟道去湾仔，近住金钟廊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中银大厦对出。就是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金钟廊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中银大厦。屯门龙富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龙富路回旋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留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环保大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香港单车馆。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 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天富海湾。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回归25年，行业翘楚，论香港优势。 同你倾倾金融科技。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陈家强。 好多人想自己做一个小小的生意。 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亚洲或中国的直局，我其实不太喜欢这个讲法。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优势。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我哋都傾過關於咧政府就喺禮拜日開始就展開咗一個首階段為期3個月嘅打擊衛生黑點計劃，咁啊600多個衛生黑點嘅列咗，咁啊你有冇留意到呢啲嘅黑點咧？都可以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涉及到譬如有啲後巷嘅衛生問題啊等等嘅咁。嗱，其中咧有傳媒有關注到啊，600多個黑點入邊咧有17個咧係被列為野鳥聚集及環境衛生問題嘅黑點咁，可能都涉及到咧一啲野鴿啊等等，亦都有可能涉及到一啲人士喺呢啲黑點會唔會係有人係定期喺度餵飼而造成一啲嘅衛生問題咧？就住一啲餵飼野鴿嘅情況，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呢10多個黑點係咪都已經係囊括曬大部分一啲問題比較大嘅餵鴿嘅衛生嘅地點嘅咧？衛生問題嘅地點嘅咧咁？嗱，根據現行嘅法例啊，如果你係餵飼雀鳥而導致公眾地方係污糟咗嘅話咧，就係可以被定額罰款1500蚊嘅咁。食環署亦都可以向屢犯者，即係多次犯呢個情況嘅人咧，係提出檢控，罪成咧最高罰款係25萬元同埋監禁6個月嘅咁。見到有傳媒提到話，呢10多個黑點都未必包曬所有一啲比較多或者熱門人餵搞嘅地方，你自己點睇？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深水埗區議員麥偉明嘅早晨。 早晨啊！早晨，主持。 早晨，麦伟明，点解揾你呢？因为其中10多個呢啲被列为野鸟聚集及环境卫生问题嘅黑点入边咧，其中一个就喺深水埗区嘅东京街。咁佢实质咧就话系长沙湾道以及系荔枝角道之间嘅一个区域啊，就系话系一个野鸟聚集同埋环境卫生问题黑点啦。咁你自己点睇？先讲讲呢个位置其实有几严重，有系咪即系都有人系定期喺度喂，所以导致有咁多鸽喺度聚集咧？ 我先讲讲咧，其实佢个位置咧，佢应该系扩大少少， 嗯， 应该系荔枝角道去到呢一个系青山洞嗰个位置，就唔应该就喺长沙湾道截咗嘅，因为其实基本上应该个位系再大啲咧，就容易啲去理解到嗰个问题。第二咧就系佢嗱，佢个位置其实佢应该系除咗讲系路边嗰个分隔位之外啦，其实应该佢讲埋系兩邊嘅馬路咧，即係例如麗閣村嘅空地啦，或者係長沙灣地鐵 A 出口咧，都係大量野鴿聚集嘅。咁、我諗個範圍應該係佢所嗰個範圍細咗嘅。 所以就話啦，而家譬如你哋見到區內或者其中列入呢、這、一個，雖然你覺得比較細咗嘅範圍啦，嗰、那個嘅野鴿聚集或者衛生問題，可唔可以形容一下有幾嚴重咧？ 其實野鴿聚集咧，佢就唔會長時間聚集喺度嘅。咁多數一定係有人路過位咧，佢先會喺周邊嘅大廈咧飛落嚟，或者係附近啲燈柱啦、地站嘅出口嘅頂度飛過嚟嘅。咁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個情況咧，就最好就係朝頭早咧，即係食環署未開工之前咧，五七八點或者九點之前咧，咁就會有大量嘅鴿咧就會飛，即係喺嗰度飛落嚟。咁另一個時間應該主要就喺三點至五點嗰段時間。咁中間嗰段時間，因為其實佢哋冇乜人喂鴿咧，咁啲鴿咧就會散喺四周嘅。咁當然啦，佢哋喂鴿人士就會將啲麵包碎或者飯就會掉咗分隔欄度啦。如果鴿食唔曬，就當然係其他動物食啦。咁但一般都會食曬嘅。而一個最大問題就唔係嗰個喂鴿人士佢掉落嚟嗰啲垃圾，即係嗰啲食物。残渣，最大问题啲可能系三四百只鸽咧，佢哋喺度食完之后，佢哋会即食即刻屙噶嘛，咁个粪便咧。第二样嘢就系最严重嘅问题就系佢喺等嘅期间，即系话鸽咧佢会等，即系佢知道定时定候会有人喺度喂嘅。咁当然佢边个喂住佢就东京街嗰个鸽先我讲嗰个范围啦。喂嘅时候佢就会飞嚟。問題就係呢度啦，就係佢哋企喺民居上面，即係例如係啲冷氣機位啦、簾篷位啦，或者係啲柱位啦。咁佢等嘅期間咧，都會繼續係排糞。咁所以就變咗咧，嗰啲冷氣機位或者啲民居啲衫啊，嗰啲係即係落車嘅衫咧，全部都係雜屎嚟。咁呢個就係引申嘅最大問題咯。其實佢白鴿引申嗰、那個即係街道嘅衞生問題，其實就唔係好大嘅啫。因為食環署其實每日都會喺嗰啲即係佢所講嘅指定黑點咧，就會係清洗。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等嘅期間不斷屙咧，咁嗰啲位置咧係邊個洗咧？即係居民就洗唔到，因為有一定危險性。咁所以呢個先係關鍵，就滋擾居民。 對於附近的居民，剛才你說譬如在啲冷氣機啊，或者啲鴿喺佢未喂之前已經在附近聚集啊，可能有一啲嘅排便、糞便嘅衞生問題咧，有冇話佢哋有啲咩嘢應對方法咧？即係會唔會舉個例，譬如經過一啲嘅居民都要有時擔遮先至過啊？有冇去到咁嘅情況咧？ 佢就唔係擔遮嘅，個問題就影響住嗰個單位嘅單嗰個居民。因為佢一般嗰度兩邊係公屋嚟嘅，主要係公屋啦，同埋啲私人樓，佢下面有個簾篷位可以遮曬。問題就係佢住嘅居民咧，例如我喺15樓以下咧，啲鴿一定會聚集喺嗰度。 OK， 咁好簡單啫。咁你屙咗啲屎喺度，咁個冷氣機位點樣清潔咧？清潔唔到噶嘛。咁嗰啲博位又係啦。咁佢屙咗啲衫度，咁就洗過。咁但係問題係每日都係咁樣重複。同埋另一個問題就係佢啲毛啊，即係白鴿毛咧。佢個冷氣機槽喺度積聚咗嘅，咁對嗰個健康有影響， okay. 即係對嗰居民。仲有一個關鍵就佢會生，佢生喺邊度生咧？就唔係好似你哋所見嗰啲喺個船度築巢，佢哋喺冷氣機槽喺度生蛋。 所以佢影響係咩？就會影響到個住户喺一個冷氣機槽嗰度生蛋咯。 佢生蛋，咁我通知漁護處，漁護處就話：喂，不如你。咁佢生完之後，咁佢就會走噶啦。哦，咁好啦，咁啊等佢生完先啦，因為個生命。第二樣嘢就係啲毛，哦，咁你自己揾人清咗佢啦。 OK OK。 咁當然我哋有問過護士點做，佢哦，我俾啲驅甲水你啊，咁個驅甲水噴一噴就得嘅。咁其實驅甲水效用好低嘅，第一你要噴出去啦，第二個味好難聞嘅，第三其實幾日之後其實個味已經冇咗。 OK。有冇話頭先喺我想知道你哋有啲熱門，譬如有人喂鴿啦，定時定候啦，可能係有冇投訴過或者食環署嘅執法又係點嘅咧？ 哦，食環署執法員未通常都係捉佢哋話佢定點偷垃圾啊、掉垃圾咯。咁頭先我所知道咧，就係佢哋最多都係1500嘅。咁至於有冇累犯，我就未聽過有檢控個案就去到。罰則就去到25,000同埋監禁6個月嗰個程序，即一般都係老人家嚟，佢覺得夾啊夾好可憐，咁一般食環署都係1500票控咗之後，咁佢哋都好醒目嚟噶，佢哋唔會係喺啲食環署即係，所以我未話個範圍咧就話，我係今日喺呢度喂，嗰度喂，你捉我唔到噶嘛， 即係你 擺低咗之後。 即整体嚟讲，你觉得个执法上面系其实有冇喺度咧，或者系有，但系系咪都比较疏落个次数，所以导致到比较难系真系有个阻吓性咧？又 嗱，区议会文件上面佢哋每季大概系两至三单嘅票控嘅，即系1000蚊定啦，即系按照佢所讲。咁因为佢嗰个文件上面就唔系净系得呢个位系黑点，佢仲有几个位，咁大概两至三单嘅票，即系嗰个票控嘅啫。 你自己建議可以你自己建議可以點樣就住呢啲衛減嘅問題或者引起嘅衛生問題係可以做一啲改善咧？喺政府嘅層面又可以點做咧？ 嗱，白減其實如果你即係其實佢喺一個空氣度食嘢咧，其實佢唔滋擾人，人亦都冇得冇乜特別問題嘅。但問題因為佢減嘅地方，因為香港唔同外國，外國你喺廣場喂冇問題啦，佢基本上都喺廣場減啫嘛。但問題香港就係佢喺個住宅民居上面等，咁所以个关键就系你要移离呢啲白鸽咯。咁移离嘅话，我就建议个其实你应该系捉咗，即系所谓嘅捕捉咗之后咧，然后去拎去一个野外嘅地方，喺嗰度圈养又好，放生好啦。咁而喺嗰度圈养咧，就先有一段时间咧，为咗佢习惯喺嗰度咧，咁佢咪可以喺嗰度生存翻。如果唔系嘅话，佢哋永远都会喺翻呢个区域。或者有人喂的地方，他就會走去 走。 OK， 即係等他不要在市區那裡分散自己去覓食，或者令到其他人喂又吸引了他們集中在一個地方。 我再重申呢，就是其實香港的環境是不適合，即是你外國沒問題，香港這個環境是是很不適合。即是當你有二三百隻白鴿或者五百隻白鴿每天都在每棟大廈邊站在等你喂食的話呢，你可想知它每個鐘頭排的分別数量有几多，同埋个滋扰有几大？ OK。 所以唔适合喺民居聚集嘅地方系，即系有咁多白鸽咯。所以唯一就你要移走佢咯。即系至于佢所讲嘅绝育又好，教育又好啦，其实教育做晒噶，细路仔个个都知道唔好喂白鸽啦。而家问题唔系细路仔教啊嘛，系啲老人家喂嘅。 OK。嗰啲避孕药试验计划有冇听过？嗰啲野鸽嘅避孕药。 有佢當年喺區議會有講過，佢哋會喺西貢同埋天尼地城同埋坑口啊，係呢三個地點試啊嘛。以我所知，我差唔多年幾啫喎，佢好似未出嗰個報告。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嗰個避孕藥咧，佢集中喺個地方放，好簡單啫。如果你想，佢唔喺嗰度食，我食咗之後幾日之後先翻嚟食。其實嗰只藥我記得冇錯，應該係有得幾日效力嘅啫。即係如果佢幾日以後咧，佢就只白鴿就恢復翻嗰個生存。我覺得呢個即係你可以開展，但係似乎效用，我唔知政府嘅效用佢仲未公布啦。但我唔樂觀對佢效果。 OK， 好啊，唔該曬麥偉明。莫偉明咧就係深水埗區議員嚟嘅，而家電話旁邊咧仲有立法會議員郭佩凡，早晨。 是啊，早晨啊，早晨。 早晨，郭佩凡，你是不是都关心到这个黑点其中有啲嘅野鸽导致嘅聚集啊，环境卫生问题？ 哦，唔係，我咧係今日咧就係琴日講開 okay. 關於嗰個柬埔寨嗰啲個案咧，咁就我琴日都即係呼籲，即係盡力營救啦。咁今日咧就琴日我就傍晚就收到一個個案求助個案，咁咧就家人咧就唔願意接受訪問嘅，但係佢咧都覺得我應該即係出嚟講下，咁等多啲人知道嗰個詳情咁樣。咁咧就係一個。事主咧係一個20多歲嘅男士啦，咁就六月頭咧就話俾屋企人聽咧就會去泰國工作，咁跟住咧就過咗冇幾耐咧去咗泰國之後咧就家人咧就呢兩個月期間咧就不斷都收到唔同電話即係發出嚟嘅一啲嘅WhatsApp 啊、短信啊咁樣咧就係求助，咁佢就話俾人咧就賣咗去緬甸，就話自己喺呢個 KK 園區咁。咁咧就話佢每幾日都會俾人打嘅，咁就亦都話咧就見到周圍啲人咧揸住啲電棒啊，同埋機關槍看守，咁所以佢就走唔甩，咁就求救咁。咁咧就家人咧收到呢啲每日唔同電話嘅呢啲咧，其實就以為係騙案嚟嘅。咁咧就懷疑唔係佢個仔，咁所以咧其實就冇乜點理啊。咁咧就所以咧就直至咧就係呢兩日即係好多媒體嘅報道啦，咁就我哋出嚟呼籲啦，咁 咁佢就覺得，唔係喎，咁可能自己個仔真係遇到咁樣嘅問題咁。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已經去咗報警求助啦咁樣。咁就所以佢哋都覺得原來真係有啲咁嘅事，佢以前都覺得唔會有啲咁嘅事發生嘅咁。咁而家就重案組接手咗，咁就警方都高度關注呢個事件，咁琴日已經聯絡咗好多次啦。 嗯，但佢個仔即係呢段時間係一路都冇聯絡過佢，或者佢自己唔覺得好奇怪咁樣佢哋。 佢就話因為呢個仔咧就以前成日都係咁樣嘅，一段時間就會唔見咗咁，咁即係會去做其他嘢咁所以佢就即係不為意啦。咁當然初頭收到咧啲電話都會覺得。因為不是電話講電話嘛，是一些短信啊、WhatsApp 啊咁，咁佢就會覺得都唔知係咪佢嚟嘅，咁有諗過係唔係，但係就覺得好似唔係咁，咁但係就同埋啲電話通常咧都係凌晨先至 send 啲短信過嚟嘅，咁就所以佢就一路都懷疑，覺得應該唔係佢嚟嘅咁樣，咁就有啲咁樣嘅情形啦。咁佢就都有喺啲。WhatsApp 裏面有問過佢個情況，咁佢就話初頭就係話去泰國度打工嘅，咁但係去到泰國咧就俾人賣咗去緬甸，就係、是、咁樣。 嗯，就算尋日即係保安局都話有個專責小組去處理啦，你自己點睇成個反應或者再點樣做咧？陸陸續續都好似有呢一啲求助個案嘅出現。 我相信可能嚟緊都會有多啲嘅求助個案嘅，因為正如我呢個個案咁樣啦，佢就話家人都話之前係唔信有啲咁嘅事嘅，咁而家發覺原來係真嘅，咁就我覺得今次警方而家做呢個專責小組係好嘅，因為之前你見到咧有求助個案就去入境處，有求助個案就去警方咁而家就綜合咗一齊去處理，我相信會更加有效啦，咁另外就即係我就見得到我哋中央政府外交部啦，同埋即係領事等等咧，其實佢哋都係非常之重視呢個事件。咁就加埋警方已經聯絡咗呢個國際刑警，咁我都係希望，即係我明白係好困難㗎啦，因為啲三不管嘅地方，咁但係都希望即係啲香港人喺嗰邊都可以，或者我哋所有嘅華人喺嗰邊咧都可以獲救。咁啊，仲有咧就呢個當事人咧，亦都話俾家人聽咧，其實佢喺嗰度咧係見到有其他嘅香港人嘅，咁同其他嘅香港人咧亦都有溝通添嘅，咁所以我覺得個案可能唔止咁少。 佢有冇話見到係有幾多個呢啲香港人喺嗰度？ 佢哋就話冇問到咁詳細，因為嗰陣時都唔信係真噶嘛，所以冇問到咁詳細嚇。咁就但係佢係話有香港人亦都有溝通，但係大家都係好想走，但係走唔到。咁就一直都係求救，希望即係屋企人可以搵人嚟救佢咁樣。但係就冇講話要贖金呢方面嘅。 OK， 好。唔该晒，葛佩凡先同你倾到呢度。葛佩凡系立法会议员，亦都讲到佢自己都收到一啲嘅个案啦，系涉及到呢啲诈骗事件嘅。 医管局儿科统筹委员会联合主席苏景桓医生 睇翻打呢啲小朋友嗰啲数据啦，其实最主要咧都系针口嘅地方会痛啦，可能有少少轻微嘅发烧啦，罕见啲，例如打完针之后咧严重嘅敏感反应啦，打完针之后咧，其实我哋都会观察佢一段时间，然后先俾佢走，咁家长应该都好担心啦，都知道咧打咗针嗰个益处咧绝对系好过个副作用。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话，收到多三名港人怀疑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的求助个案，当中一人在泰国，另外两人在柬埔寨。暫時所知，三宗都涉及懷疑求職騙案，他們一直有同家人聯絡，報稱暫時安全，但人身自由受限。連同保安局昨日的數字，今年1月至今，當局收到23名港人的相關求助。卓孝業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局一日最先收到5名香港居民求助，求助個案中最早去年9月離開香港。

其實報章好多都有報導嘅。咁、那個事實上係嘅，佢哋嗰個繁殖或者數字咧，我哋嘅觀察啦，我哋冇一個全港好全面嘅一個統計，但係我哋嘅觀察見到佢哋即係係冇減少啦，都一直係有咁多即係可能會造成更加多嘅困擾咁樣啦。咁個成因咧，我諗好大部分咧都係因為我哋市民啦，有好多熱心市民都希望去即係餵鴿啊，去幫助佢哋。但係有時事實上咧，有時餵鴿咧並唔係話真係幫助到佢哋啦，反而令到我哋見到係有一啲因為過肥啊，所以就變咗係養成更加多嘅意外，例如佢哋飛唔切啊，俾車撞死啊，跟住又或者係佢哋會反而會有其他疾病，因為嗰個嚟自佢哋嘅食物嗰個營養其實唔係好均勻啦，反而嚟自野外嘅可能對佢哋嚟講係更加合適咁樣。 嗯，頭先提到話佢哋嘅繁殖都可能相對快啲另一方面啊，佢哋係咪喺香港嘅市區或者社會嚟講，基本上冇天敵咧？ 因為佢哋係真係好黐住人類生活嘅地方嘅，佢哋主要都係集中喺一啲城市入面休憩地區嗰度出現，或者喺一啲屋邨啊附近可能街坊都會知道啦。咁佢哋而是原生的時候呢，他們是很喜歡在一些懸崖峭壁那裡去繁殖的。咁來到城市，我們香港這麼多高樓大廈，咁樣他都很喜歡呢在一些外牆那裡去到繁殖的。咁所以變相呢，城市對他來講有一個繁殖地點啦，而且個食物來源又這麼充足的時候呢，變咗是令他們那個繁殖呢是可以即更加有利於他們囉。 嗯，点解而家话，譬如打击卫生黑点计划啦，六百几个黑点入边咧，有17个呢一啲涉及到野鸟聚集，可能都涉及到一啲鸽聚集嘅黑点啦。咁你自己点睇？十几个系咪你认知咁少咧？或者你觉得有啲乜嘢方法可以打击呢啲野鸟聚集咧？又？ 嗯，我諗十幾個應該就唔係全部嚟嘅，因為我諗每個小即係每個地區，咁譬如我自己可能喺青衣嗰邊生活，都見到有一兩個黑店咁樣，咁但係就未必係完全會涵蓋到啦。咁但係呢如果話點樣去打擊呢啲嘅聚集呢，其實我哋或者我哋見到其他地區，或者I mean 嘅係其他城市啊，或者係國家，佢哋嘗試過唔同方法之後個結論都是要歸回基本部，就是教育和執法。如果這一步是做得不夠好不充分的話，我們去嘗試去 explore 其他方法，例如現在我們想嘗試避孕藥啊，這樣這些方法呢反而是並不能夠很長遠地根治問題的。我想從其他地區經驗啦，或者我們香港工業會的理解，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嗯，所以那個你說的那個避孕藥，就是說一些野鴿避孕藥試驗計劃啦，就其實喺上年九月，漁護署喺全港三個地點度做過嘅。你自己有冇了解過成個成效啦，或者有冇反而影響到其他雀鳥咧？ 係啊，我哋之前在漁護署公布的時候呢，其實我們都有反映過我們一些的關注啦。因為我們的會都很關心一些野生的動物啦，咁都很擔心它在餵食的期間呢反而會引來其他的野生動物，例如有一些食性是跟原甲很相似，譬如豬頸斑鈎啊同埋麻雀，咁佢哋都會食一啲谷類嘅。咁你喂呢一啲嘅避孕嘅飼料嘅時候，會唔會令佢哋都唔食咗，反而影響咗野生嘅雀鳥咧？呢個我哋都有反映過嘅。咁但係我哋咧就冇落場去監督佢哋嘅監督工作啦，因為漁護署嗰邊都話佢哋會有人士去監督住，會唔會有其他動物去即係唔食啊，咁就去做一個監察咁樣。咁但係咧，我哋都認為咧，其實你點樣監察咧，都係好難以避免有一啲野生雀鳥落去食到呢啲飼料，除非你可能用一啲手法令到去驅趕佢哋。咁但係驅趕個過程會唔會都係干擾緊一啲野生雀鳥咧？呢個都係我哋比較擔心嘅一件事嚟。 OK， 好啊，唔該曬啊，黃雪薇同你傾到呢度。黃雪薇係香港觀鳥會保育主任，你又點睇一啲野鴿聚集或者餵鴿嘅情況咧？1872311，一趙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主持啊， 你好，请讲。 你好啊，咁我就呢样嘢真系滋扰到我哋好紧要，好紧要。咁我哋个冷气，我系住喺荔角村隔篱荔安村。咁我哋下边咧有水池噶，有啲凳俾啲我哋铁食啊，咁就有啲树啊咁样啦。咁我都系即系见到有人喺度喂，揸住个饭盒食完就掉嗰啲骨落去地下度，咁佢哋走嚟食啦。咁同埋 仲有佢哋都會拎啲揾個紙袋，唔知咩嚟嘅，撒落地下俾佢哋食。咁所以真係多到咧，我哋個冷氣機啦喺上面嘈啦，咕咕咕咕咁啊，成朝喺度嘈。 你住几多楼啊？都有受到滋 扰。我住喺三楼添，仲更加惨。住喺三楼低啲啊嘛，吓咁我哋出边个窗口咧，又有少少平台嘅，少少咁样嘅。咁啊就有时即系俾人哋我嚟挤冷气槽啊嗰啲咁样啦。咁喺嗰度咧就粪便多到不得了。咁有啲床咧。因為我哋住公共屋邨咧，好窄嘅地方，啲床會拍埋去窗口嗰度嘛，咁咧就會係，所以我都唔敢開窗啊。咁我哋已經係出盡辦法咧，用嗰啲 CD 碟咧吊喺度，即係希望趕到佢啦。但係都係唔係好執。咁咧就邋遢啫，咁邋遢到點咧？咁你？好天啊，日头啊，你唔敢去洗噶嘛？咁因为会整到人哋楼下噶嘛？咁啊，hold住咩咧？落大雨啊，好夜晚黑啊，咁 hold 住佢嘅时候咧，我就快啲攞啲扫把去扫一扫咯， 系 咁样情况啦、啊，真系好邋遢啦。 明白明白，好啊，唔该晒赵女士，同你倾到呢度先。嗱，电话旁边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讲到一啲野鸽嘅问题、喂鸽嘅问题，或者有渔农自然护理署兽医师系负责禽流感监察嘅，有梁伟耀兽医，早晨。 你好，主持你好。 早晨，梁伟耀兽医，可唔可以同大家讲，因为涉及到打击卫生黑点计划嗰六百几个黑点啊，十七个都列做呢个嘅野鸟聚集同埋环境卫生问题黑点嘅，可唔可以先讲，其实渔护署就住呢啲黑点会唔会有啲咩计划啊，去减少野鸟聚集咧？ 其实我哋渔护署即系都明白近年啦个野鸽个问题系严重嘅，都知道佢即系会对市民造成滋扰啦。咁其实针对其他全部嘅一啲野鸽嘅聚集点，我哋处方都系。有用不同的方法，即是用一个多管齐下的方法去到即处理这个白鸽滋扰的问题这样的。即包括可能我们在收到一些投诉的时候，那我们会有同事去现场到巡查，那会用一些方法，即我们会拿一些着粪样本那去检测回禽流感。那如果我们见到可能有些市民是有遗留了一些野食，即食物残渣会令到它聚集的，那我们会将一些相关的资料等等都转介回给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去跟进嘅，咁当然另外我哋都会提供一啲即系防鸽嘅或者防雀鸟嘅资讯俾受影响嘅人士啦，即系或者可能甚至包括我哋适合嘅，我哋会提供譬如一啲驱鸟剂啊、驱鸽水俾佢哋试用咁样嘅。另外即系我哋都会尝试做更加多加强。这个公众教育宣传，即令到啲人明白到位置野鸽其实是唔需要是未必是好的，对他们同埋对我哋市民都是未必是好的。咁同埋都即係都可以睇一睇，就係头先即係有其他嘉宾都有提到啦，即係可能比较多人关注就係个野鸽被人入侵计划。咁呢个是我哋其中一个近年即係新尝试去使用的一个方法啦。咁我哋希望就係用呢个新方法都可以是其中一个辅助一个帮手，可以令到呢个问题是得到改善咁样。 想先問咗呢個野鴿避孕藥試驗計劃，其實之前就喺三個點開始，而家仲係咪三個點？同埋都試咗差唔多成年嘅啦，個成效又點咧？ 其實我哋依家都仲係喺個三個點度進行嘅，咁呢個係一個為期兩年嘅試驗計劃嚟嘅，係啦。咁我哋就主要係希望喺成個計劃做完之後，咁就有一個整體嘅一個報告啦。咁我哋聘請咗香港城市大學做我哋嘅顧問嘅，咁喺佢哋即係我哋個計劃完成之後，咁佢哋會做一個評估啦，會睇翻個成效啦。咁睇完個成效之後，睇下會唔會再作調整，就再考慮係咪擴展去其他地方咁樣嘅。 但暫時就個成效係如何呢？除了話擴展之外，有冇睇到真係令到一啲鴿嘅數量係得到控制，或者甚至減少？ 成效方面，我哋其實依家始終都係做緊啲即係數據收集嘅工作，咁暫時就未有個結論住嘅，咁可能都要睇下我哋做完個計劃之後，先至可以有多啲嘅資料補充俾到大家。 因為我見有啲團體就話呢個避孕藥治療去控制啲野鴿啦，諗住，但就話如果中斷咗施藥，個成效就唔能夠去持續噶啦，咁覺得嗰個效果未必咁好，咁同唔同意呢個說法咧？ 首先即係我哋都明白係即係我哋試用嘅時候，即係都有做。 好多嘅研究啊，好多嘅資料搜集啦。咁我哋都明白嘅，呢個係即係實際用呢個方法嘅一啲技術上嘅一啲嘅困難或者問題嚟嘅。咁但係我哋都即係嘗試係去試下睇下香港呢個情況可唔可以適用咁樣。咁其實我哋每一日都會有即係同事去到現場嗰三個試點嗰度喂置病藥啦咁樣。咁我哋都希望即係可以令到佢養成一個習慣，就係每一日嗰個時間定點喺嗰度食到嗰個病藥。咁食到一定嘅時間，可能講緊一個禮拜，咁藥效就嚟啦。咁佢哋就可以控制到佢哋個繁殖咁樣咯。咁如果佢中間其實有斷一兩日嘅話，其實佢之後再食翻咧，都可以繼續維持到嗰個避孕嗰個效果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係試行，咁就係真，所以我哋就希望進行呢、這個trial program 一個試驗計劃去睇下 O 唔 OK 咁樣咯。 嗯，整體仲有冇其他嚟緊一啲計劃係可以改善一啲夜尿聚集嘅問題？有人亦都提到話啊，係咪可以喺漁護署即禁止餵飼野生動物區域，去到全港嗰度咧提到呢一啲嘅餵飼野鴿都可以納入埋喺嗰個條例入邊，咁所以成個嘅懲處啊或者罰款啊都可以增加個阻嚇性咧，咁政府內部有冇呢啲類似咁嘅討論？ 係呢、這個都呢方面都明白嘅，咁其實政府我哋都考慮緊去規管餵飼野鴿嘅活動嘅，咁但係依家就即係徵詢緊法律意見啦，即係研究去點樣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啦，去規管呢、這個野鴿嘅活動嘅。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梁偉耀獸醫，就係漁護署漁農自然護理署獸醫師，係負責禽流感監察嘅。有鄧太喺電話旁邊嘅，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邓太，请讲。 系，先生吓，系咁样样嘅。我就住响火炭骏景园。 嗯。 啊，咁咧骏景园咧就有实咗啦。最高去到47楼，但我哋发现咧，嗰啲鸽咧可以飞到好高，并唔系好似头先有位女士讲话啲鸽啊，其实好肥啊，飞唔起啊，咁唔系嘅。 嗯。 我哋住响嘅屋苑咧，就比较上系有露台啦。咁呢，我都试过咧。有鴿入咗我露台度，咁我就請管理員趕佢走。咁同時間咧，除咗話喺露台發現過佢一次之外咧，喺我哋主人房嘅 toilet 啊，同埋咧工人房嗰個位咧，嗰啲鴿係好中意喺度聚集嘅。點解咧？因為嗰度有嗰個叫做即係室內嘅冷氣咧，嗰、那個主體同埋分體啦。咁喺嗰度咧，佢有個地方俾佢停留啊。 即係亞瑟頭咁樣有個。 係啊，而且佢好似喺後邊咧做咗个巢啊，咁咧我哋就发现咗咧，佢系即系孵化咗，有即系有小雀鸟喺度。 Okay. 后嚟再发现咧，就见到哦，仲有啲蛋喎、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叫咗管理员嚟睇嘅，咁佢哋都知道就清洗。咁但系呢个咧只系即系 one off 做咗一次啦，咁之后咧又出现过咯，因为咧即系佢赶咗佢，好快佢又再翻翻嚟嘅，而且佢会认翻系自己嗰个巢。咁佢就會企喺我嘅班裏嘅對面嗰邊，就望住我哋去清理佢。 嗯， 可能佢即係有啲悲鳴嘅感覺啦，即係係啦咁樣。咁咧，我哋曾經有管理處嘅，就喺其中嘅一座，我記得咧就係第十座。咁佢咧就放咗啲網，由高處放到落底下，蘇爹咧就即係令到咧嗰啲鴿咧係入唔到嗰個位嗰度嚟到，即係譬如嗰啲分體式冷氣啊嗰啲位置嗰度嚟停留咁樣嘅。但係冇幾耐咧就將佢拆咗喎。咁我問起管理處咧，我以為啊十座做咗，咁我哋其他座都會做啦，以為係一個試行嘅方式 trial basis 咁樣。咁後嚟咧就拆咗，咁我問翻管理處，管理處話唔得啊，原來咧屋宇署話唔準我哋咁樣做啊咁、 okay. 樣。 因為冇翻翻嚟啲鴿又。 照樣咯、啊，好似、 okay. 好似係我哋嘅常客咁咯、 啊， 同、 okay. 埋我哋譬如話而家好早天光咁樣啦，佢一早就喺度啦，喺度 meeting 啦。 明白，好啊，有類似咁嘅情況啊，似乎都未必處理到，就算管理處嗰個方法都未必處理到啲鴿嘅問題啊。仲有馮生嘅早晨， 係早晨你好、啊， 你好你好，請講馮生。 係咁啊，居住喺元朗嘅，咁其實我見到察覺到元朗咧，其實嗰度有條好大嘅名渠啦，咁嗰度都會有啲野鴿嘅聚集嘅。咁另外咧，除咗即係你哋可能會喺公眾地方嗰度投放嗰啲藥膳啦，即係有避孕藥嘅雀食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想講咧，可能喺一啲私人嘅地方都會有人餵飼野鴿嘅。咁就好似我住緊嗰度，咁其實都係十幾層樓高嘅高樓大廈啦。咁、有陣時我望過去對面啲天台咧，咁都會見到有人係餵飼野鴿嘅。咁我又望遠少少咧，係見到 附近其他即係可能喺啲嘅樓主咧，佢哋嘅天台咧係的確係好多野鳥聚集啦，亦都可能啲業主都為咗防範呢啲雀仔咧，咁就加裝咗嗰啲 CD 去反光，但佢其實個效果都唔係話十分理想咁樣。 OK， 好啊。 咁另外頭先我都聽到另外一啲即係譬如聽眾打電話上嚟都有講過，話嗰啲野鴿咧係會飛向啲民居啊，喺嗰啲窗門側邊嗰度，咁都係會排出糞便，又滴落去啲冷氣機嗰度。咁其實咧，咁冷氣機滴水咧，都可能會引致罰款啊，咁嗰啲問題啦。咁如果我想去清理呢啲雀糞嘅話，其實係有冇一個合適嘅時間或者係方法嘅咧？因為呢啲污糟嘅水都係會整污糟其他人，影響到其他人噶嘛。但係如果唔清理咧，亦都會引起蚊蟲嘅滋生，所以我真係會見到有好多烏蠅喺嗰度咁嘅。 啲鴿糞嗰個引起嘅衞生問題，對於民居自己點樣清咧？清又會唔會可能影響到其他人咧？馮生嘅睇法嚟嘅。仲有莊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喂，你好。 你好，請講。 我是元朗區民建聯的社會幹事來的，是那呢其實白鴿的問題呢一直都很影響元朗區裡面的居民、特別呢是政府現時的政策上面呢是解決不到、市民面對的問題。如果政府是決定用避孕藥去、解決白鴿現時的問題呢，其實都是錯的，因為呢政府一直都呼籲人不要胡亂餵飼野鳥，而政府去用避孕藥呢都是在一些不同的試點呢去透過食物加入避孕藥咧，去嘗試減低白鴿嘅數量。我覺得政府現時第一樣要做嘅咧，就係解決市民日常面對緊嘅問題，例如佢哋屋企嘅冷氣機長時間俾白鴿糞滋擾，氣味嚴重影響咗佢哋。佢哋嘅法團達成唔到共識，去為大廈提供一啲符合驅鴿嘅措施，咁咧令到個問題不停咁滋生同埋滋擾緊現時嘅居民咯。所以最主要要做嘅政府首要就係為受白鴿影響嘅居民住户特別去解決呢個問題，同埋一定要加重罰則。而家嘅罰則咧，政府就係透過1,500蚊當佢哋亂拋垃圾，咁但係其實咁樣咧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因為好多市民都唔介係唔驚嗰個罰則啊。 即係覺得喺個罰則嗰度可唔可以再加重啲係嘛？ 係啊，冇錯，同埋佢哋認為自己做緊嘅嘢係幫助緊啲白鴿，其實係嚴重影響緊佢哋嘅生態咯。 OK， 好啊，唔該曬莊生。爭取時間，仲有盧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主持你好嘅， 你好，请讲。 我就住喺大埔区嘅，其实大埔区都好严重啊。唔该咧，就食环署咧去重点处理，因为其实咧，我有一次咧，我行开街咧，见到食环署啲人，我同佢讲啦，佢都话：你唔好同我讲啦，你啊自己打电话去举报啦咁啊。其实佢已经喺度噶嘛，但系佢叫我你哋自己去举报啦咁啊。咁我当时其实都有好多白鸽啊，喺宝香桥一带嗰度咧，同埋嗰啲咩小白鹭啊、麻雀啊、野猫啊，我都同佢讲咗噶啦，但系佢哋都话：你自己去举报啦。都不去處理的， 是不是定時定後有人餵呢？你見到是 應該是有啦，那些人呢就可能我去就話好心啦，但我覺得最重要呢就是請政府呢就重罰，罰的錢呢就不是現在這個錢的啦，起碼10倍啊，同埋要坐監啊，即係同埋要請人舉報啊，舉報呢那些人呢，即係你我不知道你有什麼獎賞啦，或者你有些什麼加許那些東西給他啊，等他呢就即係去真係做這件事，要不然呢我諗係無日無之啊，呢、這個惡性循環是處理不到的。我覺得你話俾你聽，唔係淨係野鴿啊，仲有野貓啊、野豬啊、野猴啊、野狗啊，根本啲人咧就好似自己好似好好心啊，但其實咧個個食完啲嘢就抌曬出去出邊，係咪自己屋企唔使處理啊？咁咪就將啲麵包啊、飯啊咩食物咧就擁曬出去出邊。啊，咁樣咧就等我哋啲即係政府人員啊去處理，同埋整到環境衞生呢條根本就害咗自己，同埋啲白鴿啊嗰啲屎啊有菌嘅，唔該你自己去小心去處理嚇、拜拜。 好，唔該曬盧女士，都係講到一啲鴿啊或者其他動物啦餵飼嘅情況引起可能嘅一啲嘅衞生問題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會再同大家見面嘅，拜拜。 你唔单止自己飞嘅，仲要咧同你啲员工一起飞嘅。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好想同事们嘅知识增长喺佢个脑袋，唔系净系听命令。 佢系手套女王 Juliana 林晓莹， 同埋咧我唔怕丑嘅。点解我价钱平，我哋都接唔到呢张单嘅？咁你咪一路系咁样慢慢慢慢地磨练上去咯。 即系唔系好似电视剧嗰个大小姐咁嘅你？ 哦，系工厂妹咩大小姐啊？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